然后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开始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子的特权，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为阿爸父。也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受到罪的这个污染，看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是多么的可怕，看到很多生命是这样子。突然间就会失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也知道有一天主你要来更新整个受造，让我们以你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要承受那新天新地，有公义居住在其中，也让我们面临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不论是凶杀，不论是经济上不景气，不论是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整个生态圈受到严重的破坏。可是我们知道，主这一切都是罪所带来的后果。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了这个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宝贵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也把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我们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透过圣经来向他们讲话，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呼召他们来归向你，再一次用你的福音来坚固你的百姓，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福音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能够被更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一起开始在这里开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那上一次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一章里面教导的这个救恩是单单的是凭着信心，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然后保罗指出来，如果要靠行律法的称义的话，那我们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第十节。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可能性可以来守全上帝所有的这个律法。那最后保罗这个结论是称义是唯独透过信心，这是第十一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方法是一直是透过信心，透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信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给他的百姓有律法？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而其实神给我们律法，神给人律法有三个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个堕落的人，那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需要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个义。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神给人律法的目的本来不是要，就是不是要你去透过律法来称义，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律法的这个目的。这个第十二节保罗说，律法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保罗说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你要这里讲的这个律法是一个缩写，就是说遵行神的律法。保罗说你去遵行神的律法来称义的话，跟你凭着信心来靠耶稣基督称义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的无罪的一生，为我们死，而把这个信心放在他的上面。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依靠自己来遵行上帝的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所以一个是依靠一个救主来拯救我，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其实自己变成自己的救主，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原则。所以今天这个有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跟牧道有听带到需要信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认为我这个人呢，我平常凭着良心做人，我比起很多人来讲，我好很多。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要靠我律法称义，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我尽量做个好人，凭着我良心尽量做一个好人。哎，保罗说这个是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信心是依靠外在的一个救度来拯救我，信心是依靠耶稣基督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我钉十字架来拯救我。另外一个是什么？靠着自己，自救。今天很多宗教就是属于自救。最近一个同工刚刚回台湾，从台湾回来，他会去台湾探访他的这个父母亲。他跟我说，台湾现在这个慈济，是类似佛教的一个机构，很普遍在那个地方。这是一种自救，这是一种人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让上帝来接纳我。这个好行为可能包括赈灾啊，包括救济啊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保罗说不是的，这个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这个律法跟信心的原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保罗说而是说遵行这个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这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个活？那你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要知道律法什么时候，上帝什么时候给他百姓律法的。上帝给他百姓律法，在西乃山上给他百姓律法的时候，是上帝已经拣选他们。在摩西还没有颁布律法以前，几百年前上帝已经在亚伯拉罕里面已经拣选以色列百姓。当上帝给百姓律法的时候，在西乃山上上帝已经拯救他们，把他们带领出埃及了。上帝他们已经是跟上帝之间立约，成为上帝立约的这个百姓。所以上帝给他们律法的目的不是说因为你遵守律法所以我就接纳你成为我的百姓，而是既然你已经成为上帝的百姓，既然上帝在亚伯拉罕里面这个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拯救了你们出埃及，既然你们已经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在神家里面过在神家里面的生活。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律法，这个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遵循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遵循律法的话在神的家里面you will go well with you okay, 这个你这个在神的面前你这个因为你遵守上帝所这个在宇宙里面设立的这个道德律，所以你会在神的面前蒙福，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的话，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上帝给他们律法，可是他们失败了。那他们不只是失败，而且是失败的很糟糕。那最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了。那这个上帝在跟他们进迦南地以前，上帝就已经警告他们了，在生命记里面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效法迦南地的这些人的行为，那有一天上帝要把他们带领这个离开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律法不是给他们去称义的，那上帝也不会有这样子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人堕落了以后，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人不可能去守上帝的这个律法，不只是不可能守上帝的律法，而是我们其实按照耶稣基督对律法的真正的这个解释，我们一直是犯上帝所有的律法，十诫里面没有一诫没有犯过的。那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说上帝说不可奸淫，这个法利赛人说我没有犯淫乱的罪，耶稣说 No, 你行为上没有犯，可是你思想上你犯了。所以这个律法是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去知罪，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律法给我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遵循上帝的律法以至于上帝可以接纳我，神给我们的律法的目的是因为上帝已经拯救我，因为我是他家里面的人，所以我学习怎么样在他家里面过着上帝儿女的这个生活，那这个过程里面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上帝给他们律法几百年前，上帝已经在亚伯拉罕里面在拣选他们。那今天加拉太这一区的基督徒他们如果要靠律法回去靠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话，保罗说这个是荒唐的事情 foolishness。 那 不但如此，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救他们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到咒诅的。这样子，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的方法是脱离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十三节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到咒诅了。那我上次已经解释到什么叫做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咒诅就是第十节里面讲的，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罪，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上帝的要求，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就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落在上帝审判之下，神的公义要得到满足，那怎么办？耶稣基督来替他的百姓来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就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律法的咒诅是什么？上帝给他们律法，让你知道你做不到。上帝让摩西律法，透过摩西律法让你看到你做不到。那外邦人呢？外邦人说我没有摩西的律法。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是什么？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可是他里面有他的良心，就证明上帝的道德律写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上帝透过摩西的律法来在以色列人身上来定罪，上帝透过道德律，良心的里面的道德律来在外邦人身上来定罪。那定罪的结果是什么？定罪的结果唯一拯救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救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字是在奴隶市场上来买赎一个奴隶的自由的这个赎金。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结果就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赎我们。那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挂在木头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挂在木头上？这个我要看到回到旧约圣经里面看的旧约圣经里面对这一句话的这个解释是什么？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这样子记载说，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以后，你就要把它挂在木头上，因为尸体不可以留在树上过夜，必须在当日把它埋葬，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上帝的咒诅的，这样子你就不至于玷污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了。这里的话讲了，如果有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以后，你就把它挂在木头上。那木头上也是下一节圣经就解释，把它尸体不可以留在树上过夜，所以挂在木头上跟挂在树上是同一回事情。那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犯了该死的罪，他犯了罪的时候现在上帝咒诅他，他是在神的咒诅之下。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新约使徒们解释说，这个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在挂在木头上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咒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守全他的这个律法。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天父使那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结果是什么？十四节说，这样这个ESV 里面这个这样说 so that 就是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那耶稣基督里领导外族人，这个外族人是谁？你跟我。 是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这个圣灵。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所蒙的这个福，就是神透过跟亚伯拉罕应许，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你的缘故，世上的万族因为你的缘故要得到祝福啊。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单单凭着信心所得到的这个福气啊。这个是亚伯拉罕所蒙的这个福。那这个保罗说，亚伯拉罕所蒙的这个福，这在耶稣基督里临的外族人，是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你得到的是什么？凭着信心信耶稣，你得到什么？你得到的是圣灵。那为什么保罗这里提到圣灵啊？保罗为什么没有提到 iPad 啊 ？iPad 4，3 刚刚出来，又 iPad 4出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圣灵？圣灵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那什么叫做见上帝的国？见上帝的国，耶稣在下面又解释。第五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的就是肉身，我们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这个是从肉身的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而生的话，就是灵。那圣灵重生我们。”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来自于上帝。这个我们从上帝的灵而生，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全力去继承产业啊。我们主日学刚刚读完一本书，这个《上帝的儿女》这一本书，《上帝的儿女》的特权是什么？有很多。那其中一个是我们要承受那新天新地这个更新的这个宇宙。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这个承受产业跟这个圣灵之间就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保罗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啊，如果你听到福音，你相信，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啊，这个印记是很重要，这个印记是 seal。”的意思，这个印记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盖了一个章，用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盖了这个章。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的产业得赎，使他荣耀得到颂赞啊。这个圣灵一方面是 seal us，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盖了一个章，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基业就是指新天新地。这个凭据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凭据是个 deposit， 是个 deposit， 投款，哎，所以你的 mortgage company 为什么贷款给你去买房子啊？因为他手里有你20%的 deposit， 哎，所以那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我们可以承受新天新地？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我的天父？因为我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今天决定我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决定我受洗过没有。今天我决定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我里面有没有从圣灵而生。如果是的话，那上帝就是我的天父。如果我受了洗，我没有从圣灵而生的话，那我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我是个败子，不是个麦子。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就是灵。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今天圣灵就是我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就是我是上帝天父的这个儿女的这个印记，这个印证。那加拉太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呢？这个圣灵是何等的这个重要，重生是何等的重要。是因为他们守了律法，所以上帝说我把圣灵给你吗？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得到圣灵了。 所以保罗再下去的话就解释了 OK， 你现在你们得到得救，你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你守全了上帝的律法呢？ No， 是因为你信了耶稣，那时候上帝就给你了。好，所以十五节十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照着常人的常理说，一个立好的约虽然是人所立的，却没有人可以废去或增加。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上帝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是指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的一个就是基督。那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说，这个上帝的应许就是要透过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让这个福气临到外邦人身上。那这个应许怎么样实现出来？而不是透过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个后裔，而是指后裔里面的其中一个，这个 offspring 是单数。保罗说这是个单数。那怎么样？上帝怎么样 fulfill 成就他的亚伯拉罕所开的这个支票？不要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过了完美的一生，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救赎他的这个百姓，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这样外邦人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接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个好处。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方法，来让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气临到所有的这个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所有的人身上。所以保罗说，这个上帝要祝福人的途径是唯独透过耶稣基督，唯独透过人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这是上帝的计划 all along。上帝没有改变他这个计划，上帝从来没有说让人去守上帝的律法，透过人对上帝的这个顺服来让上帝来接纳你。那我们记得很重要，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时候，是谁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啊？啊，是神自己，对不对？亚伯拉罕在干什么？他在旁边睡觉，是上帝一个人从这个切开的动物里面走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个单方面的约 ，unilateral covenant， 单方面的约。这个单方面的约，圣经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应许。OK， 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亚伯拉罕只是信。上帝是信实的，要成就这个事情，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约里面这个好处。那如果上帝跟亚伯拉罕两个人都从中间走过的话，那这事情就完全不一样。OK， 这个就变成双方面的约 ，bilateral covenant。如果上帝单单一个人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这个是单方面的约，这个是 unilateral covenant， 这个是个应许。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前一阵子这里有婚礼。哎，新郎新娘交换誓约，这个是单方面还是双方面呢？双方面的，两个人都在上帝面前立了这个约 ，OK， 宣读誓言，然后有戒指为凭据 ，OK， 这个哦 ，incidentally， 这个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在现代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戒指，戒指的意思 ，ring， engagement ring，OK， 订婚的戒指，订婚的戒指是什么？I promise， 我应许你，不久的将来要娶你，跟你结婚。这个，所以这个是得基业的凭据，是这个意思。好，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上帝单方面的跟他这个立约，只有上帝有这个 obligation， 有这个责任来成就这个约里面的这个应许。所以这是个应许。所以我们，如果你养过孩子的话 ，OK， 小孩子会常常讲一句话提醒你 ，But you promised，OK，、okay， 另外一个他会讲的是 ，Are we there yet？ 你这个你将来有小孩子，你就会知道 ，But you promised， 你应许他，这个无条件的，他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履行的话，他会提醒你的 ，OK。如果你跟他说啊，如果你帮妈妈洗碗，帮爸爸把垃圾拿出去，不漏掉的话， 过了半年以后，圣诞节到了，我给你买一个 iPad 啊，这个不是个应许，这是个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帮妈妈洗碗，帮爸爸把垃圾拿出去。OK， 可是如果你无条件的，你 promise something 的话，哇，这个孩子记得很清楚，你 promise 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神跟亚伯兰这个立的约，这个约是透过亚伯兰的这个后裔里面的其中一位，单数一位。这个一位是什么？是指耶稣基督。你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过得无罪的一生，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来替你替我来钉十字架。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个应许，单方面的 unilateral covenant。 那上帝的律法呢，在西乃山上立的这个约，透过摩西作为中保立的这个约呢，我这个约就不一样了，那个约是个 bilateral covenant， 双方面的约。那你怎么知道 bilateral covenant？我们上一次讲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看福音，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提到说，当初神在西乃山上跟他立约的时候，谁从这个动物之间走过去啊？啊，耶和华跟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长老等等，国中的这个承载。哎，所以他们两方面都从这个切开的动物里面走过去。所以律法跟应许是两个不一样的原则。一个是人有这个责任，这是双方面的这个约；另外一个是人凭着信心去接受的。那神跟以色列百姓，在这个立这个约，给他们律法，那以色列百姓失败了没有？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miserably。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失败了，上帝还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430年以后所在西乃山上立的这个约没有办法废掉430年前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 That's why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大卫犯了淫乱的罪，跟拔示巴出了问题，然后又犯了借刀杀人的罪，把他丈夫乌利亚给干掉了，对不对？按照律法的这个审判，他应该怎么样？拖到城门外用石头打死，对不对？那结果上帝赦免大卫的这个罪，上帝怎么可以赦免大卫的罪又不违反他的公义啊？明明是按照这个旧约律法的处理这个事情的话，一定是判死刑，那为什么上帝可以赦免他的罪？为什么？因为透过亚伯拉罕所立的约，430年前的亚伯拉罕里面所立的约。如果是纯粹的按照西乃山上所立的这个约，摩西的律法的话，大卫没有希望，肯定是被判死刑了。所以这个神要得到这个祝福，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从来没有说要人去透过这个律法。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是引导我们去到基督的面前来。律法的目的是让上帝的百姓知道，我靠着我的力量没有办法来守住上帝的这个律法，不可能的事情。堕落了，人堕落了，人堕落了。我们十条诫命里面，上帝的十诫没有一诫我们没有犯过的，也就不是偶尔犯，是常常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上帝律法背后的这个意义，背后的意义，所以耶稣说，你说你没有行淫乱的罪 ，of course 你行过，为什么？脑筋想错了，想了不该想了，哎，那你没有杀过人，不可杀人，对，可是你有恨过人。耶稣解释律法背后的上帝的这个要求的时候，这个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来行道，因为这个律法背后显出来上帝的本性，上帝的道德律背后显出来上帝的本性。今天人堕落了，我们不可能过的一个不犯罪的这样子这种生活。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不像耶稣，我们不像耶稣。如果我们要看到一个过什么叫做无罪的一生的话，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那个就是无罪的一生，而我们不是那样子。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引导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其中一个目的，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保罗指出来，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律法，在西乃山上给他们律法，是 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430年以后才给他们这个律法的，才给他们律法。那给他们律法的以后，不等于说上帝废掉了430年前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你怎么知道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如果今天已经实现的话，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还没有福音，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那里，所以这个约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对于17节到18节说，我就要这样子说，上帝预先立好的约，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430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够把它给废掉，使那个应许落空啊。这个应许很重要，单方面的 unilateral covenant， 因为所承受的，如果是出于律法，就不是出于应许，但上帝是凭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说成就了，所以承受的，如果是出于律法，它就不是出于应许。如果是凭着你遵守上帝律法才能够得到的话，这个就不是应许了。哎，我们的孩子啊，对这个很清楚的，什么是应许，什么是律法，搞得清清楚楚。如果你忘记的话，他肯定会提醒你。哎，所以今年不知道你开了多少支票，他 Christmas 要你去兑现。哎，这个，所以这个今天要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靠我们自己遵守上帝的律法来得到，不是的。上帝这个计划一直都是说，你透过信耶稣基督，透过他为你过了无罪的一生，透过这个方法来得到上帝要给你的这个祝福，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永恒里面的这个计划。那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天父是凭他的恩典，所以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为我们过着无罪的一生，来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律法之下，把在律法之下的人给拯救出来，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到上帝无限的这个祝福。那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民族，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应许来实现。那我们在这边唱圣诞节的诗歌，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啊，当世人在互相送礼的时候，那我们今天需要知道，我们圣诞节最大的礼物不是最新的 iPad， 也不是 Samsung 最新出来的什么手机，今天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以外没有拯救，在他以外也没有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有福气，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过的无罪的一生，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看到是我们是多么的无能，看到在律法之下我们各种不同的罪，不论是我们行为上犯的，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心里面所犯的，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可是我们感谢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义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归算在我们头上。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给我们预备这样子一个宝贵的救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啊，你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至亲的亲属。一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看到有患难，有枪杀，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苦难，可是知道啊，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这些咒诅。有一天我们要看到新天新地啊，看到有公义居住在其中，万事都是则成为美好的，就像你当初所设计的一样。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